锵锵三人行，义军前一阵刚从美国回来啊，这个陶老师呢也是这个港英余孽出身，所以我要借助你们两位啊对这个西方的了解，因为最近美国感觉出了门了， 通俄门 还有个什么门， 嗯， 就反正都跟这个俄罗斯就有点关系，你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特朗普啊还真的是这挺能这个人是谁来着， 这是他儿子吧， 啊，这个是他儿子，对，小特朗普。哎，怎么今天这发型师把我的发型吹得跟他似的这个小特朗普呢现在是密会一个俄罗斯的女律师， 对， 俄罗斯女律师要给他什么关于俄罗斯啊这个监听或者是这个黑客入侵获得的一些关于民主党的那个什么什么情报，对吧？ 希拉里 左边的这个，你看这个 Russia， 左边这个就是拉皮条的啊，就是这中介，就他介绍小特朗普跟右边这个女律师啊密会啊，然后你看这个里边越签越多，你再往下看，哎，普京旁边的这位啊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富豪，他跟这个事儿呢好像也有点这个联系，然后呢你再往下看，他也有儿子，他的儿子是这个他这儿子呢是刚才的那个拉皮条的那个人的客户，然后呢这一次的场合是出现在莫斯科举办的，当年特朗普不是搞选美吗， 对对， 环球小姐啊跟咱们中华小姐据说齐名的是吧然后哎你看这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脉络关系， 对，这次最让大家觉得惊讶的是小特朗普自己把邮件都公开了，就一开始 他是不是有点犯二呢， 他可能啊，我觉得他真的认为说我提前引爆吧，反而是撇清了我爸爸，因为他当中有个关键，他说我爸不知道我见了那个人，他把这件事情给撇清了。那特朗普确实是，如果说我们就这么点事儿，我见了那个女律师，而且从通信来看啊，他有点像被人骗了一样，他想去拿到希拉里的一些罪证嘛，结果说见面根本没谈这事儿，就好像是被人诓过去，不知道他说谈的事情跟这个没关，所以他也没拿到他要的东西。但整件事情呢， 动机是这样， 对，他里面邮件里面说了，人家告诉他是跟希拉里有关，但他去了一场空， 那黄河水洗不清啊， 洗不清， 这个里通外国啊，这个罪名大了，这个虽然你特朗普可以这么解释，那时候我还不是总统，对不对，竞选期间我这个人是有点人性啊，他也可以说这个现在我们世界进入啊强权外交啊强人政治，我必须要跟特朗普啊，跟这个普京建立一个友善的个人关系，把美俄关系给稳住。 嗯， 他可以这么解释，但是由于西方，尤其美国，对俄罗斯长期有一点的偏见，尤其是对普京作为一个强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共荣共处。所以这个偏见在这里头会有发酵的， 特别是我自己回看啊，就是在两年前吧，克里米亚那个事情，就是在那个乌克兰，普京就是在当着全世界的面就把克里米亚给占了这个事情吧，尽管克里米亚原来也是他们送的哈，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标志着西方的一个衰弱之一，因为真的大家就没有办法。当然了，你这个奥巴马政府你说对普京进行经济制裁，但这个东西不明显。大家都看到了，真正他敢动的时候，西方不敢动。 对呀、啊， 这个关键到后来到了叙利亚什么，大家都看到，就知道只要我先下这个棋，你就不敢跟我拼命玩，我就跟你来真格，你就不敢。所以西方的退让在那个克里米亚，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 西方这个是弱势，这长期左派精英霸权的结果、这些人平时是书生论证，结果。让风云突变，让他们要拿起枪杆子要打豺狼的时候，你见过秀才能打豺狼吗？靠的是谁呀、啊？靠农民，靠工人，拿起榔头干。 哎，那特朗普不是代表美国白人农民吗？ 对呀、啊，所以他现在就跟这些精英啊，白宫精英或者是这个传媒啊，就是产生这个性格的冲突。 哎，但您觉得这次这个事儿还真的会影响到特朗普的这个？ 绝对影响，因为他现在这个强人政治根基还是不是太稳，他才上台才半年，对不对？半年不到，啊，而且美国这个制度太厉害了， 是华盛顿这个宪法留下来的，他不容许像特朗普这种人是一人专政，他有很多因素来牵制，法院啦、五角大楼啊，还有这个传媒啊，还有这个精英智库啊，啊，那现在特朗普是，哎，我现在是老大，啊，你们这些精英啊、左派啊、什么那些理论呢、啊？20年，奥巴马听你的，克林顿听你的，所以现在美国走向衰落。现在我不听你的，结果他一任性，就跟这个普京这个勾搭，啊，我不相信他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安理得，觉得理直气壮。 他呢是这样啊，现在整个这个通俄门的事情其实没有实证的，就他到底有没有通俄罗斯，他本人，就像什么呢？你说捉奸哈，大家都觉得他们俩有一腿，但你没有在床，你没有捉到人家在床，你知道吗？你没有这个证据。那么现在啊，即便证明他儿子有通俄，比如说哈，特朗普其实可以到最后法律程序上，他用总统的特赦权是可以赦免他的。好，那你说如果特�朗普有罪证，弹劾，国会的2/3得通过。国会现在大部分是共和党，你弹劾他其实都挺难走的这个程序，啊。 这个最近啊，你知道是谁啊？奥利弗·斯通， 奥利弗·斯通 拍的那个，他拍了一个 普京的那个纪录片，有这个4集的。然后我看了看，我觉得啊，这个你说普京是强人是吧？实际上呢，谁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委屈的怨妇。而且呢，你站在他这个立场上想，你比如说这个斯通就问他这个问题，说你们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这个黑客影响美国的大选？那普京是100%的否认，就是说绝对没有。然后就是说这个，而且我发现奥利弗斯通啊，他到底是反俄还是反美啊？他有点反美。 关键因为他反美才选中他去拍这个片呢、啊。他当年最早拍的是那个。就是逃过去那个黑客叫什么？那个斯诺登的电影不就他拍的吗？ 对， 普京就知道你们在美国有一帮这个人是反对美国自己的，我才能接受你的访问啊，我不然怎么可能？ 对，就你比如说这个斯诺登，你要照普京一讲啊，他就是说我们没有要收留他啊，甚至我们拒绝了他，就是当时我们不想介入这个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当时是要去一个南美的国家，他在莫斯科转机。那然后那边那个国家不要他了， 对， 不要他，那一直在机场这么长时间，那么他 这就是左派的萌点。那你特朗普通俄罪大恶极，但是斯诺登当初跑出来拿着这个美国中情局这些秘密，最后投靠俄罗斯，你不管怎么说在俄罗斯住下来了，而且是普京亲自批的呢，那斯诺登还是大英雄，他没叛国。如果你特朗普就叛国，我是说，我刚才说的偏见就在这个地方，啊，斯诺登出来的时候，这个大学生啊、知识分子啊，啊，全部是大英雄，因为他揭发了美国建制监听人民的通讯跟电话，啊，我们是反对这个的，是要自由的。但是国家安全呢、啊、老兄，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斯通呢还问这个普京一个问题，说听说你们俄罗斯最近通过了一个法律，被称为老大哥法，就是监控啊什么什么网络、哎，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啊，世界上的这个正义啊很难说了， 没有， 就像这个春秋无义战，因为你，我觉得普京，我都觉得他说的很多事情都很有道理，甚至让我想到啊，许许多多的情况啊，人不见得都是那么一开始老奸巨猾的，一开始啊也许都是善良的愿望。你比如普京一说那这个网络监控，他说这个俄罗斯还是后制定这个法律了，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法律啊，甚至于这个斯通就跟他讲，我为什么觉得斯通是反美的呢，跑去跟俄罗斯讲说，你知道吗，这个美国斯诺登泄密，就是说有一种电脑病毒，就是叫阵网什么那种病毒，放在伊朗的那个核工厂那儿，然后就可以操纵 就是把他们那个 能让你那个核反应堆出事。他说呢，斯诺登泄密的材料就包括美国呀偷偷的在日本，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的一些关键设施电网关键设施里面装了这种病毒，叫休眠城市，他预备什么呢？他说今天咱们是盟友啊，那哪天 咱要是成敌人了，我就可以启动这个修 电，你国家大部分就断电了。 对，然后呢，你看，我觉得这斯通很担心俄罗斯的安全，说你担不担心这个这个事情？哎，挺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个 这不就叛国言论吗？ 对，那 你屁股坐哪边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 你不是知识分子吗？精英吗？你这是斯通， 知识分子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位置，他可以反对建制。这个斯诺登他出于一个程序员个人也可以，但你作为一个政治家呢，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有操守。比如说现在那个戈尔出来说话了，戈尔说啊，就是当年不是他不是跟那个小布什几票之差嘛，这样，他就说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他团队有人拿到了一个盒子，里面全部是小布什怎么去准备他演讲辩论，怎么去竞选的。他结果是没打开这个盒子，直接送给了这个 FBI。而且把给他盒子团队的这个人给开除了，他就说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的操守是我要这样来做，但人家也没选上最后。 然后你看，就是我就说为什么说普京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啊，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可能跟美国搞这个情报战呢？包括这个拼这个军费啊，他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钱，说我们一开始呢，这些电脑啊，用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设施用的都是从西方买的。他说我们也是近些年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能操纵这个互联网，能操纵这个电脑。 美国永远是老大，因为是他发明的。 对，这个东西啊太可怕了。我最近呢听到在互联网上听到很多录音，我真的觉得啊，甭管哪个国家是正义，哪个国家是邪恶，我觉得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窃听时代。我的天，现在哎，现在我甚至已经发现呢，咱们都有点疯了，就是说连这个好朋友之间呢，我就觉得大家不敢随便说话，包括跟情人在一起，你知道吗？哎，人类失去享受了，真的，人类失去享受了。就是如果你时时刻刻你都琢磨着他这手机是不是哎能够操纵做窃听器啊，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么一根弦儿啊，你就惨了。你知道，而且现在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已经失控了。就是我说我在互联网上听，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什么的，哎，有些人呢，就是两个朋友之间， 群组里头 两个朋友 会闹翻的 交恶呀，就他怎么会有你跟这个情人约会的这个录音，就给你报复你啊，就放在互联网上啊，嗯啊的你全听得见呢、啊。我的天，我觉得。 因为这种窃听技术走向民间了，可以搞得到，而且你家要是个儿子是个电脑神通天才，他马上给你搞一套。这个已经不能够操纵于一个政权，比如以前是五角大楼这个什么中情局，现在不行。这个现在下一代小孩那个脑子已经进化了，你知道吧？3岁已经你给他那个手机摁2下，2个礼拜以后，这3岁小孩通通都能上网，啊，4通8达，发现你不知道的功能，你去问问这家长，你有没有这种小孩的经验？他这个基因已经变了，我发觉，10年来， 天哪！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小特朗普干的这件事儿啊，实际上毁了一个记者多年的努力，你知道吗？就是他报的这个，他不是十几条，他不是主动把这些证据都发出来了吗？然后呢，有一个这个记者本来就准备出书了，这个书的内容正是他费尽心血多年来收集的，就是这些证据。结果这个小特朗普一下哭都没地儿哭去，这记者。 哦，对对对，好像而且说他的那个律师也特别的头大，说本来还要准备帮他们辩护这些事儿嘛，结果他自己夸捅破窗户纸全出去了。我就觉得现在其实你包括技术啊，我们刚刚讲就是技术它的原来跟权力的这种这个结合，在铁器时代，你说铁刚刚就这个出来的时候，都来打造这个王的军队嘛，对吧？你用的这些兵器，农民家里头你可能不能你自己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那现在真是这个互联网和电子的这个技术出来，一下子就分散掉了，谁来管它？我们的权力的收集和法律的制定都滞后了。其实 所以前一阵儿我们就讲那个赫拉利，就写那个《未来简史》，尤瓦尔·赫拉利。我现在明白你采访他，他讲到的一句话了，就说在科技革命面前呢，未来的政治模式必定会改变。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政治模式，在运用这个科技的工具，但是你就很难想象，你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情报战，包括这个官方和民间在技术上的这个门槛啊，又在接近。那么将来你比如说一个统治一个政府，他怎么管制 啊？只能加强控制啊，啊，因为你越来越失控了嘛，越来越失控，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很简单的就是牛顿三条物理定律啊，只能够这样。尤其是我们中国从前这个黄河泛滥，这个大禹的老八就是说，你哪儿泛滥我就堵哪儿，啊，你越泛滥我这个把这个沙堆堵得越高，只能用这个土办法，也没有别的办法。 可现在问题是，很多时候人家在后院里掘一口井，那个水就能引过来。我的意思想说，比如说技术上，现在你像那个比特币那种东西，它是有一个核心技术叫做区块链嘛，它其实就突破了你过去你发行货币需要政府去背书，它不用了，就所有的人我相信这个货币的话，它就可以有价值。所以它从技术上已经把你过去的这一套建制的东西都突破了， 是， 所以当然很多政府也要去封它 了。 所以你知道，最近我开始看到人们在互联网上开始聊一个话题，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一个叫暗网的概念， 啊，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就是说 深网也讲， 就是说啊，叫深网，叫 deep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深网、暗网。哇，你咱们这个不懂的人听起来就好像是那个暗宇宙、暗物质，就是说你表面上在互联网底下，实际上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你看不见的， 当然了， 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网，这个里面啊，各国的黑社会、贩毒的、拐卖妇女的、间谍、秘密情报人员，而且他们交易，为什么这个能成为交易啊？包括毒品，它比特币又能够促进这种，就是暗网，就是那个咱就不懂这技术了，反正就是这个域名啊，都是你查不到的，但是它也共享这个空间。 所以现在失控了嘛，全球失控了，没有世界政府，世界警察也不管用。 世界警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世界警察都通俄了。 只有这个世界网络，但是世界网络没有一个王主啊。春秋战国的时代，你搞一块，我搞一块。所以这样下去怎么会不出乱子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说，你说你不管，对，你以前恐怖主义或者什么，你有个宣言，我要干嘛干嘛，我为了什么什么，将来您说的这种失控，可能他连个目的都没有，这多可怕。 所以未来已经不可预测了，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我跟你说，今天的世界一天三变，就在咱们录像的过程中，我想给你们介绍一种观点。哎，这是我很敬佩的一个老师啊，他们是通俄门，我们现在是通美门啊。这老师呢是这个搞美国的政治评论。哎，我觉得给我发来一个长长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一下子让我对这个事情是性质啊，哎，有点像陶老师刚才讲的，我没想到性质这么严重，因为这事儿我没有深入研究。你看他讲啊。他说今天特朗普的通俄门事件突然走向高潮，让人目瞪口呆。他的大儿子已经基本上确定违反美国的法律，处于叛国罪的边缘。这不是娱乐八卦，我的天，一旦确定是叛国罪，那么整个特朗普家族都将遭到重大打击。而且呢，这个事件呢，将特朗普的竞选主席以及女婿都卷入，可谓已经深入打击到了他身边最亲密的人。然后呢，在《纽约时报》的穷追猛打之下，小特朗普就把这些东西都公开了嘛。然后呢，我们可以还原这次事件。你看他这个还原，为什么我要念呢？他第一，俄罗斯一位音乐经纪人表示，俄罗斯一位官员愿意提供一批文件，这些文件非常机密敏感，可以对希拉里造成重大打击，这是俄罗斯政府对特朗普的支持。二，特朗普的这个大儿子小特朗普通过邮件回复，表示对这些文件很感兴趣，并且呢叫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什么女婿主管一起来。三，于是呢这次俄罗斯女律师小特朗普库什纳什么就一起见面了。他们有没有达成交易，接下来小特朗普没有对外披露，但是呢 美国朝野震动，连美国股市都因此大跌。如此重大的叛国罪嫌疑第一次发生在总统和总统最亲密的人身上，这必然对美国政治经济打击巨大。华盛顿一些资深律师迅速表示，这些跟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士密约勾结的行为属于叛国罪的范畴。哦呦，这么严重。然后呢，这个现在美国什么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提出要小特朗普赴国会作证解释，因为这些邮件已经是你这个特朗普竞选团队啊跟俄罗斯政府有过合作的直接证据了。然后呢，特朗普的团队已经违反了联邦法律，因为美国选举法明确禁止候选人接受外国援助，而且呢，这个小特朗普可能还是有选择公开，说不定这些材料里还有一些已经被他删除了。所以呢，你看这老师这家一直在分析，就是说特朗普竞选团队毫无疑问已经100%确定通俄，并且达成了交易。甚至他说，为什么特朗普在欧洲参加 G20 的时候对外还公布说俄罗斯可能真的操纵了美国大选？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他采取了，有可能是他啊，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一是承认，你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有操纵美国总统选举；二是让自己的大儿子直接公布，自己主动公开啊，比情报机关直接公开，后果可能会好一点。毕竟特朗普还是希望坦白从宽的。从当前情况上看，这次大危机啊，他能不能躲过去很难说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公布出这么多的情报呢？不排除特朗普越来越不听俄罗斯的话，俄罗斯方面开始故意泄露一些情报，既然影响不了特朗普，不如公开。然后呢，他说从内心深处讲，他还是挺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因为呢他说出了很多真话啊，道出了整个欧美目前衰退的真实状况，提出了有改革呀，对吧？但是这些改革受到严重阻挠。这次 G20 特朗普在欧洲也受到了空前的孤立。特朗普是美国的重要改革者，但是改革尚未成功就一片反对声，古今中外推动改革的先驱者下场似乎都很悲惨。中国的商鞅王安石、美国的林肯特朗普似乎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我觉得老哥怎么样？ 我就说一个关键问题，是他跟你， 他跟你那个有点接近，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我早就说，你说他叛国啊，违反美国什么法律，这个是肯定的了。但是在道德上算不算叛国呢？第一，你要在两国交战的时候才有叛国罪，现在是不是两国在战争状态？第二，即便特朗普跟那个普京搞好一个好的个人关系又怎么样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两个人能不能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呢？那不会打仗啊。 你比我这老哥更有想象力。 不会打仗啊，对不对？好了，你说这个特朗普通俄叛国，基辛格怎么办呢？那怎么算呢？ 通中。 是啊，那为什么他没算？ 我想说一个我这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啊，我就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可是他见过那个女律师之后，他们有爆出去他里什么事儿吗？邮件门早就有了。他没有爆出来什么事儿，我觉得他们被人坑了吧，他没有什么说。 当然 他拿到什么， 特朗普这个观感很不好，因为你用人为亲，什么女儿啊、女婿啊、儿子啊，这种是犯的西方。 而且你说他是改革家，他改革的纲领在哪里？你告诉我，他要改什么？改美国制造吗？你美国的工人成本那么高， 改墨西哥长城啊？ 对，干他，对，他的解决方案从来就是简单粗暴有效。你不是有移民吗？我给你盖个墙啊，你这个工业回来，可是你不行，你劳动力成本那么高，怎么回来？然后呢，只有一样，他说的对，说要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上去，这个连左派那些人都同意。但问题一看，你要减税，没有，你不税收，我们怎么改善公路？ 这就另一个 改革者， 这个真正让我这个外行感到惊奇的， 有点乱套。 它是两个事情啊，这改不改革是另一回事啊。一个事情是美国堂堂美国总统，甚至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元首，有没有可能实际上被另一个国家所操纵？这个很可怕。再有一个， 美国操纵别人也不少吧？所有的大选，他其他国家他有不操纵的吗？ 所以这样，我们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啊！就这些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这次这事儿有多大？他如果真是叛国，那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吧？ 我一定会把他搞倒的。 总统 啊。因为这个事情比水门事件严重10倍啊！ 你瞧， 你看尼克松都这么下台， 我觉得挺难搞的， 怎么能放过他呢？不，我觉得他危险的，这个是危险的。 你知道吗？水门事件那个什么40年前就这么垮台，而且是共和党，他如果是民主党还好一点， 你 而且是这个人到处树敌啊，共和党里头，你看现在你留意彭斯到哪去了，副总统秘密练兵了，共和党不是傻瓜，这个如果不行把副的推上去啊，你看得好 啊，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开国以来没有试过这个。 水门事件你关键有实证，现在所有的记者我觉得都憋着要拿枪要找他的证据。 我就说这个节奏，在第一趴的时候我这个政治幼稚病我还觉得这事儿就跟艳照门一个量级的，到了节目第三趴我已经觉得这个事儿水门了，比水门很厉害， 多严重的 天哪， 因为是俄罗斯围城。